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退回岸边，也不去看海马圣柱台上的战斗，吃下一根恢复大香肠，直接盘膝坐下开始休息，恢复魂力和精力。看上去他战胜海马斗罗只用了不长的时间，可实际上他消耗的精力却是相当巨大的。战胜一名封号斗罗谈何容易，唐三也明白，海马斗罗只是用全力在战斗，而非拼命战斗，否则他也不可能赢得这么轻松。战术的制定以及几大强势魂技的联合应用，唐三自身的魂力消耗是不小的，幸好有吞噬金丝的辅助，让他吸收了不少海马斗罗的魂力，消耗这才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奥斯卡和宁荣荣联手挑战海马斗罗是一场没有什么悬念的战斗，在与唐三一战中受了重创，魂力更是大幅度消耗的海马斗罗甚至连坚持武魂真身都极为困难，又怎么可能赢得了使用了复制镜像长马红俊100%魂技，再加上宁荣荣九宝琉璃塔辅助的奥斯卡呢？战斗进行得很直接，奥斯卡选择了以大范围攻击魂技与海马斗罗碰撞的战术，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些卑鄙，但无疑是最有效的。只是三次碰撞，海马斗罗就已经坚持不住了，宁荣荣 80% 的全面增幅令奥斯卡的魂力甚至变得比唐三还强盛几分，虽然没有唐三那层出不穷的恐怖技能，但正面魂技碰撞的威势还是令海马斗罗不得不承认这场失败。不过也正如之前史莱克七怪判断的那样，奥斯卡取巧获胜之后，他得到的奖励不再是一级魂力，而是半级，这令他略微有所郁闷，但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前辈，多有得罪，实在抱歉，这十根恢复大香肠就当是给您赔礼了。 如果我在全盛时期，你可是很难有机会战胜我的。罢了罢了，你们快走吧。 那咱们接下来去哪儿？ 去我挑战的地方，海之锚圣柱。我研究过海神岛的地图，到那里需要一个时辰，刚好给小三恢复的时间。 一个时辰后，史莱克七怪加上白沉香来到了他们的目的地，海之锚圣柱所在的海中海。守护在海中海外围的黄衣紫衣魂师看到众人额头上的印记时丝毫没有阻拦，很快带着他们来到了海边。目力所及，这片海中海大小与之前海马圣柱那里相差不多，只是形态略有不同而已。在海中海正中的位置是一座圆形平台，平台中央一根比海马圣柱至少要高出1/3的柱子竖立在那里，金光冲天，仅仅是看这根柱子的形态就能够感受到逼人的锐气，整根圣柱就像是一柄巨大的长矛一般竖立在那里，金光正是从矛尖处射出，细密的魔纹在金光掩映下神奇异常。圣柱下一人紧挨着他盘膝端坐，淡金色的长发披散在肩膀上，双目闭合，虽然岁月的风霜在他脸上留下了些许痕迹，但却依旧能看得出这位守护着海之锚圣柱的封号斗罗年轻时是一位出众的美男子。戴沐白和唐三对视一眼， 我们去了， 加油。 奥斯卡将一把香肠塞给了戴沐白，他第一个通过考核也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辅助其他人。唐三没有多言，直接盘膝坐下，继续恢复他在第一战消耗的魂力，其他人都学着他的样子坐好进行修炼，保持自己最佳状态。只有已经通过了第五考的奥斯卡遥望海之锚圣柱前的战斗情况。戴沐白带着宁荣荣几个起落，脚尖在海水上借力，就登上了海之锚圣柱台。就在两人一脚踏上圣柱台的同时，锋锐的气息顿时扑面而来，仿佛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柄无坚不摧的长矛。宁荣荣轻移连步，飞快地闪身到戴沐白背后，不但释放出了武魂，更是第一时间释放出了自己的九宝真身，虚幻的光影飘荡而出，头骨技能幻之空间领域释放，席卷了海之锚圣柱台。这是众人计划好的， 戴沐白面对的海毛斗罗可能是七圣柱斗罗中实力仅次于海龙斗罗的一个，这一点从他气魂师的身份就能看出几分端倪。气魂师修炼到封号斗罗境界要比兽魂师困难，所以气魂师的封号斗罗一般也要比兽魂师封号斗罗强大。戴沐白眼中金光爆射，身体骤然膨胀开来，第一、第三、第五、第七竟是一上来就释放了四个魂技，摇身一晃之间，就在宁荣荣释放的幻之空间内化身为一只体长七米开外、通体灿金色的猛虎。四大增幅魂技全开之下，戴沐白此时的身体状态已经达到了巅峰，后肢发力悍然扑出。这圣柱台一共也没有多大，直径不过20米而已，戴沐白的身长就超过了7米，几乎只是身形一展，他那弹出锋刃的利爪就已经到了海毛斗罗的头顶上方。与此同时，力量增幅、防御增幅、攻击增幅三大增幅技能从背后正好追上他的身体，完成了增幅。戴沐白的魂力毕竟已经接近80级，在经过宁荣荣的增幅，魂力强度绝不会低于封号斗罗，这一扑更是将自身的霸气完全爆发开来。海毛斗罗在戴沐白释放出武魂真身的时候已经飘然而起，当他感受到戴沐白扑来的气息时，睁开的眼眸中也不禁流露出一丝惊讶。他的眼眸是蓝色的，看上去没有半分感情色彩。如果非要戴沐白找个人来比较的话，那么眼前这位海毛斗罗的眼神与破之一族族长杨无敌十分相像。迎上戴沐白虎爪的是一柄金色的长矛，这根长矛并不像海之矛圣柱那样有着众多的魔纹，通体光滑如镜，没有任何的装饰，看上去是那样的简单直接，但上面套着的两黄两紫五黑九个魂环却显示着他真正的实力。第三魂环从长矛上亮起，矛影三分，其中两道分别刺向戴沐白的两只虎爪，第三矛直接奔向了戴沐白化身的白虎喉咙处刺去。这三矛速度奇快无比，戴沐白甚至没有看清海毛斗罗的双手是如何动作的，三道毫不分散的攻击同时降临，就像是三根锋锐的针，攻击尚未到，刺骨的寒意已经令金色巨虎背后的鬃毛炸起。戴沐白也不是等闲之辈，前冲的身体去势不变，两只虎爪骤然在空中交叉，带起一道道锋锐的金光，刺耳的爆鸣声连续响起，一连串火星在长矛与白虎的碰撞中爆发，戴沐白身体一滞落在地面，而海毛斗罗则被撞击得倒飞而出，撞击在身后不远处的海之矛圣柱上才稳定住自己的身体，手中金色长矛上光芒一阵闪烁，脸上涌起一层血色，三次呼吸后才重新恢复了平稳。显然在先前这次碰撞中是戴沐白占了便宜，双方的魂力确实有着不小的差距，但不要忘了戴沐白刚才在扑击的时候四项增幅技能全开，背后还有宁荣荣的三项辅助技能笼罩在身，攻击防御和力量全部增幅 80%，众多的辅助技能之下，他的整体攻击力硬是超过了只是使用第三魂技的海毛斗罗。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场硬碰硬的比拼。海毛斗罗在看到戴沐白和宁荣荣的年纪时，本有着几分轻视之心，哪怕是戴沐白释放出白虎真身展现出自己的七环时，他的想法也并没有改变。但真正碰撞在一起，他才知道眼前这两个年轻人并不像他想象中那么好对付。戴沐白一击得手，也同样感觉到了海毛斗罗对自己的轻视，不怒反喜，身体刚刚落地，前爪猛地在海之矛圣柱台上用力地拍击一下，偌大的身体再次腾空，闪电般撞向海毛斗罗。这一次他的虎爪完全收于胸前，全身金光迸发，伴随着身体的前冲，在他上空数十米处，无数颗白色的流星从天而降，攒射海毛斗罗，那正是白虎流星雨。他的目的很简单，不给海毛斗罗缓过气的功夫，要利用开始占据的这点先机强行压制对手，获得胜势。白虎流星雨展现的同时，在戴沐白身上又多了一道增幅之光，正是宁荣荣的第三魂技魂力增幅。虽然这只是第三魂技，但宁荣荣的每一个魂技增幅的幅度都是 80%。 好， 此时海毛斗罗背后就是海之矛圣柱， 退无可退。眼看戴沐白化身的白虎与空中的流星雨全向自己攻击而至，他双手握住长矛，猛然插在面前的地面上，紧接着身上的第七魂环光芒大亮，只是一瞬间，他整个人竟然已经化为一股金色的液体融入那长矛之中。这种情况别说是戴沐白没见过，就算是唐三也从未见过。魂师本身的身体融入气武魂，这才是真正的身矛合一。由于第一击的优势，当海毛斗罗身体刚刚融入身前长矛时，戴沐白已经扑了上来，虎爪从胸前抱起，刺耳的铿锵声大作，无数火星不断从那柄海之矛上爆发出来，半空中的白虎流星雨也无一例外地砸在了长矛上。但是诡异的是，无论戴沐白的攻击如何凶猛，他的攻击都像是落在了一件永不磨损的金属上一般，除了那飞溅的火星之外，根本就没有半分攻击命中了海毛斗罗本体的感觉。白虎流星雨砸在毛身之上，也只是溅起了大量的白光，并没有感觉到应有的效果出现。 这是怎么回事？ 沐白，小心！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